复刻，畅听再巡回。 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凌晨1点到2点重播。我是云云，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鱼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毛宁《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许茹芸《如果云知道》， 如果云知道， 刘欢《弯弯的月亮》，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郭峰有你有我， 有你有我，这世界不会再有寂寞。 羽泉《彩虹》，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 邓丽君《风从哪里来》， 问爱从哪里来，风从哪里来。 更多的精彩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毛宁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和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圆圆的月亮悄悄爬上来，蓝蓝的梦话轻轻闪起来，远方的人他会不会走过来，心底的话我想要说出来。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请你从我 将你化成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老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曲《柔声倾诉》。 Speak softly, love,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 the tender troubling moments part. We're in the world, our very own, sharing a love that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Wine color vase warm.Velvet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i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you came into my world.Softly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i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you came into my world with love. So. 下面我们来听刘欢演唱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于1989年由李海英创作。 带入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这里是千千阙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于静演唱的以新疆古城楼兰作为背景创作的歌曲《楼兰姑娘》。继续来听李心洁的老歌《爱像大海》。

我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天亮》，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雨云，继续为您带来一首郭峰作词作曲由群星演唱的《有你有我》，这是1995年的一首歌。 生活会变得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咏华的老歌《相见太晚》，继续为您带来羽泉的《彩虹》。这首歌由陈羽凡谱曲填词，发行于2000年。 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除夕，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主角 雀歌。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曲目是林忆莲1999年的老歌《铿锵玫瑰》。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她从不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好尖锐。她承认后悔，这口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 今天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再让我们来听一首邓丽君的老歌《风从哪里来》。我是雨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邀请您来分享老歌。